也来是为刘先生这个专场来，我们大家掌声感谢他啊！哎，还有我们中国京剧的第一筹， 嗯 啊，马老师 都来了， 哎，也来了， 各界名人， 所以说、嗯、可见我们刘宝瑞老师的艺术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他老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但是刘宝瑞先生的相声迷可以说在全国各地都有。今天我还接到了从新疆来的电话，那里有刘宝瑞先生的再传弟子们打来的电话，他们不能来，但是一定要叫我说新疆的他的再传弟子们也在新疆弘扬着相声，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对、嗯、所以千言万语我们把更多的感谢放在今天的节目上。 好， 大家算是来着了，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 今天首先登场的寇耕儒老师就是刘先生的入室弟子。 对， 今年他老人家已经74岁了，今天他将和他的兄弟也是这个王长友老师的弟子啊，寇 耕 杰一块儿给大家表演刘先生生前的代表作品之一《找堂会》，我们掌声有请。 有请二位。 这是我的弟弟啊，亲弟弟，我是他的哥哥，他是我的弟弟，我们俩是一个工厂的产品，绝不是假冒伪劣。大家伙欢迎我们弟兄在这儿，感谢您。 我说这个你老站在这里头给大伙儿穷白活吧呢，你这个 穷白活呀、啊。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不是也不是白活、 哦、 就是那个什么， 嗯， 我是想说那个是吧、 啊啊啊、 如果 哎 好像 是 可能， 嗯， 平时也许不过，虽然以前偶尔，然而否则一切似乎而且大概，因为所以但是那是当然的喽。 什么叫当然的喽？ 不是，我说了半天闹着鬼气、嗯、你明白了吧？ 我糊涂了， 你看你还是不明白呢、 嗯嗯、 我就是说说、 嗯、 你老往这里那么一站， 嗯 啊，油头粉面的， 油头粉面的、啊、 不是也不是油头粉面， 嗯， 不是，长得挺好看的，你 我这模样还好看呢， 不就是你往这里那么一站， 嗯 啊，给咱们大伙那个倒不倒，不是您那不是， 哦，您的意思问我在这儿干什么？ 哎，我就这意思， 我这是给大家伙说相声的。 哦，这么一说您是相声演员。 对， 贵姓？ 我姓寇 啊，寇先生。哎，寇先生贵姓？ 姓刘。 哎， 寇先生贵姓啊？ 或者你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寇耕儒。 叫什么？ 寇耕儒。 大腕儿。 不是， 寇耕儒， 嗯， 大名鼎鼎， 没有名声， 如驴贯耳啊， 哎， 那没有不知道、 哎、如驴贯耳啊， 那叫 如雷贯耳， 我不太有多大文化、 哦、 叫如雷贯耳是吧？ 对， 如雷贯耳。 嗯嗯， 寇耕儒 是我， 寇先生， 哎， 我找你 啊、 哦，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啊， 我在天津我就找你， 嗯， 没找着啊。 是， 没想到啊、 哎、 在李金斗这块我把你逮着了。 哎，逮着了呀？ 也不是逮着，就把你抓着了。 哎，什么叫抓着了？ 抓你， 找着了、 啊、对对了，见着你了。 对对对， 我见着你、 嗯、 我有点事情。 您见我有什么事儿啊？ 就是我们那里头啊有一档子事想请你们去演出，不知可曾愿望否啊？ 行了，您就别拽了，还愿望否呢、 啊？ 我们去，我明白了 啊。 您是想听相声，找我们一个堂会？ 对了，怎么的了？你这是 什么事儿啊？你 对对对，找个堂会， 啊、 找你去。 哎，您等会儿 啊， 您那是。什么事儿啊？ 红事， 红事。 哎，对， 娶媳妇儿、 啊，娶媳妇儿那叫喜事，红事。 老太太过生日， 别，